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就不放过总统 Donald Trump 啦，就提都要咧就弹劾，咁众议院咧就大多数系通过咗弹劾噶啦，咁但系咧都唔够嘅。你都要副总统彭斯咧，系征得咧现在嘅美国 Donald Trump 政府嘅内阁多数通过，咁所以咧弹劾咧就系一场闹剧嘅。 最重要系俾参议院，因为咧参议院提交咗呢个报告咧，而家众议院过咗啦二分一，咁就要听证，咁听证要花啲时间啦。咁啊，参议院就要三分二认为成立先至完成弹劾。咁但系照计而家咧就应该完成唔到三分二。 嘥气啦，所以呢啲系闹剧嚟嘅。阿 Trump 只系得而家其实八日啫嘛，都唔够。 冇啊，冇八日啊。 七日咧就落台，你就走去弹劾咧？呢啲纯除咗暴露咗呢啲佩洛西之流，佢系几廿年嗰啲职业政客啊，冇嘢做。已經在眾議院通過一項就叫取消英文裏面的倫理代名詞。喂，大佬，你我不知道他這些參議這個國會議長多少錢一年人工。這些這樣彈劾 Donald Trump 是兩個字叫無聊，再加四個字叫浪費時間。是不是這位阿太呢，即是八十歲，是不是真的有少少腦退化還是什麼呢？ 其實不止 被人輯到那些照片，一輪四年的照片，其實他是對 Donald Trump 多次在國會含情脈脈的嘛，動手動腳的嘛，是不是那恩愛不遂呢，就結果這樣，這些就有些畫面我們看到的，那些肢體語言確實很曖昧，不過這些不說啦。那你只有七日還談什麼呢？理由是什麼呢？理由呢就话佢呢煽动国会嘅暴力冲突。首先国会嗰个唔系暴乱。嗰度呢长达呢只系得三个钟头。系啲抗议者呢系获准走咗入去嗰个国会嗰个议事厅之后呢，就未经许可就搬动里面一啲嘅家私同埋物件。 咁都有破壞，有破壞啲 玻璃啊，我睇唔到啊，睇唔到啊。嗱，呢個咧喺以前咧就係 Carnival 呢個咧提名聯邦大法官，被指為呢個叫 Me Too 曾經喺耶魯讀書嘅性騷擾。咁後來咧就始終都過咗啦，係嘛？就俾咗佢聯邦法院啊。喺嗰一日啊，同埋之後咧，亦都有啲好激進嘅女權分子走入去聯邦法院。国会呢啲咧就并拎棒林系冲入去嘅 ，OK？ 所以呢啲咧，当时嘅美国主流媒体话佢哋系抗议者 ，OK？ 好啦，嗱，今次你当然啦，呢班人入到去系有一啲暴力嘅冲突，就引致咧开枪就死咗两个警察，系咪？如果到目前系有两个示威者，咁你死人咧到嗰度咧就当然就系加剧咗啦。是吧，但是是不是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暴乱呢？那我们不要忘记两个月这个黑命贵加上反法西斯在美国全国20个城市以上烧车打烂铺头的玻璃窗。那里死几多人呢？至少死20个，是不是？有亦都有话死40个。系咪？咁点解主流唔睇媒体唔话呢个系左翼嘅暴乱咧？好啦，啊呢个我当系暴乱啦，吓当系国会山庄嗰三个钟头系暴乱啦。咁啊同系咪同阿 Trump 啊煽动啊系有关咧？咁我哋睇睇咧，佢一月六号前咧，阿 Trump 讲过啲乜？ 因为事件发生前咧，阿 Trump 就喺社交媒体咧， 佢有讲过 呼吁过啲人咧就去国会。 唔系呼吁嗰啲人出嚟抗议。嗱，佢呼吁嘅词汇咧，我哋研究一下，我哋唔好偏帮任何人啊。嗱，佢咧喺 1月4号呢就曾经就话俾啲支持者听，佢话呢 we will fight on， 係咪佢、we will fight on， 係咪咁仲有跟住佢话呢民主党嗰班人呢佢话 they are not going to take the White House， 佢哋呢係唔可以坐入去个白宫， we are going to fight like hell，我哋将会呢係搏尽全力呢係去嗱呢、这个挥字係点样样嘅定义呢，係可以解战斗亦可以解奋斗 ,ok? 嗱、这个、呢个呢挥字呢个字呢 we are going to fight， 嗱、这个、呢个呢喺英文个语境里面同中文亦都係一样嘅。就係冇得挥喎同佢。咪同佢冇得斗喎。係咪咁有排要挥过先知喎。嗱、这个挥呢到底是指在守法的基础之下是向他们抗议施压、还是叫你入到去去活捉佩洛西和这些民主党议员，在这里一个语义学呢、稍微有一些的暧昧是吧，那呢就是他的 fight like hell、这些呢、就是叫人家是说喂无论如何呢都战斗到底是吧，那还有呢be there and be wild， 仲有一句去嗰度嗱，仲有呢个叫 be wild， wild 咧就狂野 ，OK， 癫啲去嗰度就同埋癫啲，嗱呢个 be wild 咧就有少少踩界，系咪？但不过咁，我哋好彩我哋香港有先例，就系、是、咧立法会议员咧何君尧咧就曾经系对嗰班政敌啊泛民咧就讲过叫杀无赦，系咪？杀无赦呢句嘢就导致反对何君尧嘅人士咧，就写信去英国律师工会嗰度咧，就话呢个何君尧先生咧系鼓励暴力同埋杀人，系咪？咁结果咧搞到英国律师会咧就开听证会，因为咧嗰班指控何君尧叫杀无赦，即系叫人杀人嘅咧，就话佢系教唆咧去杀人。所以应该取消律师资格。咁于是呢嗰啲英国律师工会呢就开听证会嘅时候呢喺加拿大有一个移民咗佢好多年亦都好亲中爱国嘅宗教界嘅学者叫梁烟成，就奋勇呢就为呢、这个何君尧呢就写咗一篇英文嘅，就由广东文化里面呢解释杀无赦呢个杀呢并非在何君尧的 context 里面不是叫人拿把刀去杀死泛民这解。所以呢何君尧在英国律师会那里听证是胜诉是无需除牌。OK? 好啦，咁揸住呢个杀无赦，杀无赦呢个杀字其实在广东话里面个 definition 是清晰过 fight 好多是不是杀有个交叉。好啦，但以何君尧梁烟成先例呢去睇下 Donald Trump 咧，呢个 will fight on， will fight like hell， 有得拗。 佢冇叫你走入去拆楼，冇叫你走入去杀人、去打人啊嘛。因为正如何君尧冇话杀无赦，叫你去杀人啊嘛，唔系咁嘅意思啊。呢个咧，你可以引述英国律师工会 accept 系接受咗杀无赦系无罪。咁嗱，呢个有英国律师工会啊。然后中间有梁烟成教授嗰个呢权威嘅语义学嘅解释。然后延伸落去阿 Trump 嗰度 ,will fight like hell, be there, be wild, 系冇罪囉，系不构成啦，系呢个叫做教唆暴力冲击囉，系咪呀啱啦，我哋讲逻辑我哋唔帮边个啊，任何人都唔帮，我冇话这个何君尧那个是讲得啱，即我引述英国律师工会接受这个叫杀无赦是不等于教唆杀人。英国律师工会。那你没有理由一个大西洋两岸两重标准是不是是 吧，所以这点呢就我觉得一来弹劾就不会成功的了，因为要过三分二。而在剛才我們所述及的邏輯上面呢是有疑點，我不能夠說絕對。 疑點利益歸誰？ 歸於被告。 不是啊。 因為你說的例子很多的fight for freedom。 fight for freedom。 是吧，這些爭取自由啦。你翻譯的時候你都不會說去 用戰爭去爭取自由啦，你翻譯嘅時候，或者唔會用暴力去爭取自由啦。 嗱，即 係你只係會講爭取自由。 呢啲係講開又話，呢啲就係呢啲標語到底係點樣去定嘅？譬如光復香港，佢冇有冇話用暴力啊？ 哦，即係等於時代革命啫嘛。 好啦，叫做時代革命啦，革命你如果你查嗰、那個牛津字典咧，係有暴力嘅意思。 系呢、這个公认噶， 我哋讨论 或者系改朝换代， 改朝换代啊，推翻一个政权嘅意思。但系佢话唔系喎，佢叫时代革命啫。 嗯， 唔系话朝代革命喎。 嗯， 就算佢系朝代革命咧，都冇罪喎。 嗯， 因为而家中国嘅帝王啊嘅管治已经结束，清朝咧之后咧，中国系冇朝代喎。 嗯， 系进入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时代。 嗯， 所以佢话时代革命咧。你話而家咧，譬如話我哋進入呢個叫五 G 進入六 G 啊，你都可以講 數碼時代革命。 數碼時代革命嗱，即係咁拗啊， 或社交媒體革命 啊，所以不構成有任何 即係有得 暴力啊、殺人啦、啊，要呢、這個推翻而家呢個林鄭月娥政府咁，所以引申睇翻我哋檢視翻一月四五號阿 Trump 佢講過嘢咧，我哋由語義學嗰度去判斷咧。佢系冇構成唆擺或者咧係煽動，係咪？ 嗯， 係咪？ 係有疑點啊！我會覺得 廣告翻嚟再講。 笑傲江湖，光明頂，指點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所以有時呢一個半個詞彙啊，係咪 be there, be wild 啊，係嘛？即係好似阿梅艷芳嗰只壞女孩啊，係嘛？啊，搞到我今晚點點點都想變壞啊！佢冇話想變壞，壞到咩程度喎、啊？可以思想變壞得嘅喎， 係咪？ 啊，呢啲你自己去無限延伸去諗喎、啊，係嘛？咁所以呢啲言論自由係一定要保障啦、啊。咁如果因為美國嗰啲社交媒體，包括 Twitter， 認定 Donald Trump 係呼籲國民咧係用槍械或者用武力去攻入呢個國會咧，而封殺佢嘅媒體咧，我哋都睇到德國總理默克萊夫人、法國外長、澳洲處理總理已經全部指責，話呢個咧係唔通同埋唔啱。 嗯、 你不同意 Donald Trump 是一件事，但你不能封他的 Twitter， 滅他的聲音。这个我们过几月前是不是讲过，我们一早早着先边，因为那时候 Trump 讲的事，三大电视台呢就 cut off 不播、 嗯、 我们那时候就说是不是讲过， 讲过啦， 因为他是堂堂总统，他每一句说话都是新闻， 中途就终止转播嘛。 我们一早讲了啦，你默克莱夫人这些这样做到德国总理是怎样的，后知后觉现在你才知道，是吗、 嗯、 这条懵婆、 嗯、 喂，早的时候竞选的时候被三间电视台 block 了，为什么你那时候不讲？ 如果我记忆所及呢，即是美国媒体那时候只是曾经咧针对嗰啲恐怖分子嘅网络上嗰啲咧，佢就唔播。 系 因为针对恐怖分子，你唔好俾佢有宣扬嘅机会啊嘛。咁所以你如果用翻呢个标准咧，即系等于将自己嘅美国总统咧等同咧， 系啊，拉登恐怖分子 啊，或者恐怖分子， 系啊， 系嘛， 系啊， 等同嘅真系， 绝对系啦。咁、啊、既然你做初一，我哋嘅反应就系十五。你美国主流媒体由 NBC 开始，纽约时报你又话咧。你哋美贵国咧系有一个法西斯主义嘅人做咗总统，做咗四年 ，OK， 嗯， 系嘛？跟住 Twitter 你又封网，咁我哋香港同埋全世界人对你美国成个民主制度嘅价值观发生一个深度嘅怀疑，同埋以后啊信唔信你咧？你唔好话俾我听，拜登上嚟我就信你，因为你话 Donald Trump 系种族主义者。拜登未歸位已經咧係實頒布咗一個叫種族主義嘅打針接種疫苗政策喎、 哦， 黑人啊黑人啊係獲得優先喎、哦， 嗯， 拉丁族裔咧係第二批、哦，好啦，然後咧亞裔咧係第三批、哦，佢根本裏面冇提白人喎、哦， 嗯， 喂，美國黑人佔全國總人口13%、哦。 喂，黑人里面有14、5岁、16、7岁好精壮健康的黑人，白人里面亦都有8、9、10岁是有呢本身有长期疾病的白人，是不是？亦都有呢六七十岁或者五十几岁在医护前线那里呢同这个瘟疫呢是作战的白人的医护。 嗯。 那呢根据拜登来讲他们是全部排在后面。喂，这个不是种族主义的总统是什么？ Joe Biden 已经他这个 announcement 要证实他是一个 racist president。我哋香港啊，同英國都唔係啦，係咪？就算接種疫苗，都話喂三隻俾你揀。醫務人員，因為我哋好敬愛佢哋咧，喺前線一定咧係打先嘅。 嗯， 啊，當你醫務人員咧，如果你醫務人員係華裔又好，呢個南亞裔又好，係咪？就嚟退休啊，呢個差唔多五十幾歲嘅一個中年護士又好，係咪？一個同性戀嘅男護士好，總之係憑個職業，唔係憑個膚色。 嗯， 系嘛？但系而家拜登咧系第一次官式咁讲，系黑人打先。這個、呢个咧就证明咗边个系法西斯主义。 啊， 用种族嚟到区分人，然后分一次罪。 嗯， 系边种政府嘅所谓？ 最大嘅分别，其实睇翻佢哋对于之前发生嘅 BLM 同埋。今次的国会事件， 所以冇得狡辩啊！ 嘅反应就知噶啦。 啊，好啦，呢、這个新闻翻嚟咗。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即系拜登上台咧，会搞到美国嘅种族主义咧，呢种仇恨咧系会继续高涨。呢啲咧系我哋呢啲真正嘅 liberal 咧，系极之不愿意睇到，因为咧，即系美国有好多华人啦，好多亦都系非常之勤奋上进、有才华嘅人啦，系咪？ 嗯。 如果你呢啲咁嘅白左咧，喺度带头啊，系将呢啲咁嘅种族肤色系攞出嚟 classify 咧。这个美国不是一个种族熔炉。 在美国大学或者一些、即机构里面，其实黑人的权益都受到保障，在法律上的保障。 是 是不会说遭受到体制里面的歧视。 是 不过当然你说去到 个别。 个别或者是一些地区或者是有些行业里面的潜规则，这些我想相信全世界都会有啦，不只是美国啦，是吧？咁啊，即系你话嗰个种族问题咧，当然呢个系美国嘅历史问题。 系， 但系你攞翻200年前嘅历史，而家要求回水，因为有部分即系嗰啲 BLM 咧，系讲紧咧系要赔偿翻佢哋祖先， 呢个系荒谬 所遭受嘅奴役，系要 佢可以告嘅，可以告， 要现兜兜。 咪叫佢啱啱啦，而家参众两院啊，全部系咩？咪叫佢通过法案咯，唔紧要嘅。 每人回水， 唔好阻人发财，唔好阻人发财。 最后原来大家都系讲紧回水 钱啫嘛，所以唔好同我讲正义啦，系嘛？最好笑你话阿 Trump 系一个种族主义者，佢未做总统嗰时做商人口串串咧，系讲过下一啲嘢。 嗯， 系嘛？但系咧，佢同时亦都系同呢个黑人歌星 Michael Jackson。是好朋友嚟嘅， 嗯， 系咪？咁如果阿 Trump 系 Michael Jackson 嘅好朋友，点会阿 Trump 系种族主义者咧？系咪？ 嗱，我谂系针对翻佢有啲对女性啊，或者系对于移民嘅言论啊，呢啲系会好敏感地触及咗好多人咧嘅内心嘅。 好啦，再加埋 Michael Jackson 又系引起争议， 嗯， 因为佢细个 Jackson 5嘅时候同屋企出嚟唱咧，系一个肤色好黑。鼻好扁嘅细路仔，但系咧越大咧系越白 ，OK？ 系 越大越白咧。嗱，我而家引述啊，俾呢啲 Michael Jackson 迷听 ，OK？ 英国镜报 ，OK？ 报道英国啊，权威未啊 ？Michael Jackson 虽然喺舞台系受众目外戴嘅巨星，私下咧系非常重视自己嘅私隐权 ，OK？Michael Jackson 咧。他死了之后听实啊，听实他生前的私人医生兼好朋友叫做 Conrad Murray 莫里 在非洲裔的。最曾经出过一本书，就爆料指证 Michael Jackson 生前的私生活，再次以私人医生的身份确认 Michael Jackson 漂白皮肤是没有错，是事实，甚至还不顾危险地叫他的女儿 Paris Jackson 来到帮手，不是皮肤病 OK？ 这个私人医生讲的 Conrad Murray 是写书的， 但网络上有另外的即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就说他有一种白化病嘛， 有人这样说，就是因为这样咬嘛，到最尾就是这个私人医生出书，他是坐了四年监，出了来之后他自己呢在那本书里说，我每日都帮 Michael 的肌肤搽上具有漂白成分的乳霜，他自己说因为我担心自己双手可能被乳霜之中的漂白成分影响，因此他说我每次跟 Michael Jackson 搽面的时候都戴着手套。 那这个都很有力啊，因为他私人 有没有力啊， 私人医生 是不是 fake news 啊，你现在说私人医生讲大话，私人医生是非洲是黑人，你不信他啊，那你是不是种族主义者是不是有一个白人讲你才信啊，是吧，这些叫荒谬，是吧，喂，我们光明顶讲得出来啊，当然是有根有据啊，是不是，鬼不知 Michael Jackson 是大把 fans 咩， 是啊，因为有关于对于他恋童啊，或者其他那些怪行呢， 我没有说他恋童， 即好有些传说， 传说啊，传说，我们的 fans 呢就不是很高兴的。 你不高兴一件事，我有引述的，我都不高兴，是吧， Michael Jackson 的歌有几正我都觉得好听，那就是 One Day in Your Life，听出耳油啊，是不是，啱啱啊， 是。 是吧， 所以。 咁所以 Michael Jackson 如果要漂白嗰个肤色嘅话，我请问佢自己系咪有一个，系咪一个叫做 racial self-hatred？ 我问啊。是吧， 喂，喂，如果根据。 是啊。 冇呢啲咁嘅爭議嘅， 系啊， 大家都會集中去欣賞 Michael Jackson 嘅歌藝舞技，係唔會喺度即係揦住佢啲膚色攞嚟變成政治，最多茶餘飯後攞嚟講下少， 係 啊，作為一種咧，即係好似花邊新聞咁樣。 Conrad Murray 話，佢同當時嘅私人醫師就一度咧。是協議對外要話俾出面人聽，話 Michael Jackson 皮膚係罹患白斑症，先至產生咁劇烈嘅變化。白斑即係白色，我哋都知道睇過，白色係一笪笪嘅，係唔係成個頭同埋條頸一齊咧都白嘅？你見到嘅咧白。 開始嗰時一笪笪啦，跟住連埋一齊就可能好大範圍。 而 Dr. Murray 話，因為大爆自己曾經幫 Michael 搽抹漂白乳霜。他说 Michael 向我承认他时时都要一些 petty lies 讲少少的大话来否认自己没有用到漂白产品令皮肤变白，是吗，他的确一直想做一个白人，这个是 Conrad Murray 说的，够权威没什么回回一些什么灯那些的网民是吗， 咁啊，都系讲证据啦。如果即系如果 有人证喺度啦， 咪如果系嗰个真系有个咁嘅病咧， 咪如果仲当然佢而家死咗，你可以话咪 又咪如果有冇 医生啦？唔紧要，如果医学昌明，所以我咪琴日话咪死咗，如果你真系要水落石出，咪开棺再验 DNA 咯，得唔得？ 嗱，不过咧，即系死， 唔好咁刻薄啊！ 有啲人咧，死者为大之外，仲因为佢嘅巨星，譬如当时 Michael Jackson 咧抱咗个细路咧喺个骑楼度，你记唔记得个画面？ 系啊，想掟落街啊嘛！ 嗱，嗰时好多人哗然啊，但后来有好多人解释啊，甚至有纪录片讲过，其实佢系咧。一種唔係惡意嘅，佢只係想 show 俾大家睇，同埋咧作為一種即係開玩笑咁樣。 喂，但係如果失手咧，嗰度好多層樓嘅噃。 係啊，即係如果 你話證明呢個人啊個感性個情緒你係幾強烈咧？ 係咯， 係咪？究竟咁啊 ？Donald Trump 明明係話叫啲人和平撤退，當佢想喺叫人撤退嘅時候，你個 Twitter 就封咗佢啦。 咁而家你就话佢咧系煽动暴力。嗱，我而家再三申明啊，我唔系侵犯啊。 嗯， 唔系啊，我 唔紧要。我哋成日都话咧，你嗰啲自由派新自由派或者系民主党嗰啲咧，譬如喺成十年八载前占领华尔街， 冇错。 咁你 occupy 呢个占领呢个字， 2008年你咪 occupy 华尔街， 系占领呢个字咧。是带有，如果用回头先讲。 这个是很反讽的，你说。占领 occupy 是什 么？是不是一种叛乱或者分裂？ 是不是犯法？是不是？ 什 么叫 occupy？ 你现在走来 occupy， 商台播音室即刻报得劲。 是啊。 啱唔啱？你所以不要多重 标准。你走去 occupy 的。因为我听到美国的一位华人的美国知音的一位主管，前主管叫龚小夏。咁龚小夏咧，我睇最近佢一个访谈里边咧，佢话2008年咧，当抗议者包围华尔街嘅时候咧，佢到场问嗰啲人点解包围华尔街？ 嗯， 嗱，好好笑喎、哦！包围华尔街全部唔好讲啊，全部啦，大多数系左交嚟喎。 嗯， 因为咧，龚小夏女士话，其中一个话俾佢听，我喺大学咧就读嗰科叫 Cultural Studies， 读咗4年啦。就畢咗業，但係一路都揾唔到嘢做。咁你話 cultural studies 係包括 women studies 嗰啲左翼噶嘛？ 嗯。 嗱咁啊，龚小夏呢啲咧就真係識美國啦。佢話：哇，原來我睇到嗰啲咧係即係左翼嘅，叫真係幾 radical 嘅 liberals。咁佢哋就2008年就走去包圍華爾街。咁啊喺佢哋眼中，即係華爾街係一個罪惡嘅財閥集團，係咪？ 冇錯， 係咪？嗱，點解佢係2008年包圍華爾街？因为2008年是布殊落台和奥巴马上台那年，所以2008年美国左交包围华尔街的时候，在他们眼中华尔街的建制的一部分呢是华尔街和布殊的共和党政府一起勾结、 嗯、 但是当奥巴马上台量化宽松来对付那个金融海啸之后呢，慢慢呢这个华尔街在这群左交眼中呢就好像 Michael Jackson 那样漂白、啊嗱，而家咧就華爾街，我哋都知咧，同埋 IT 就係阿拜登後邊最大嘅金主， 嗯， 係咪？好啦，咁到呢個時候咧，就2008年曾經包圍華爾街嗰班左翼啊、極左嘅知識分子精英，你仲包唔包圍華爾街咧？當華爾街嘅金主同 partner 已經係拜登嘅時候， 如果喺呢班自由主義者嘅眼中啊，而家嘅 Twitter、Facebook 係啊。 是霸权嚟噶嘛？ 当然是霸权啦。 咪等于以你 YouTube 都是啊。 系啊 ，YouTube、Facebook 呢啲咁嘅社交媒体，是不是令到报纸冇得做？ 嗯。 电影冇得做。 嗯。 电视冇得做。佢哋制造几多创意工业嘅职位流失？我问你。 嗯。 咁你而家系咪应该去包围啊？呢几间嘢？ 嗯。 如果你用2008年读 Cultural Studies、Women Studies。呢啲咁嘅，我唔敢讲啊，冇用啊！社会科学嘅学科嘅呢啲左翼啊，你嗰阵时去包围华尔街，点解你而家唔一视同仁？ 唔使讲啊！ 包围翻呢啲 好简单 财金啊！ 亚马逊个 CEO 系 BLM 嘅忠实支持者， 咁啊系咯。 亚马逊而家系一个网购嘅霸权， 系啦， 几多小商店冇得做。如果在左交的眼中，亚马逊这些应该是要包围的。 是啊，那你用2008的标准你去包围啊？ 嗯， 为什么你现在不包围？ 甚至那些左翼都会批评啊，大陆的淘宝啊，都是一样的。 是啊， 是啊，那但你会批评中国的淘宝啊？ 是 啊，你不会嚼亚马逊啊？ 没错， 因为亚马逊的 CEO 呢是 BLM 的忠实支持者。 换言之，当这些左交他们在野的时候，他们走出来做抗争是很英雄的。 嗯。 当这些左交或者左翼他们当权的时候，他就会变成另一份。 是有着数，因为亚马逊的 CEO 讲到明是要请成 23% 是黑人，还要加到 30%。 那你想想，全部是利益所在。 什么是吹水而已嘛，好像马云你记不记得？ 嗯。 阿川刚上台，马云去见阿川的。 是啊。 说我会呢，是阿里巴巴会在美国投资是制造100万个职位。 是啊是啊。 我想心喂你呃鬼食边个啊。你马云而家被中共啊指控的罪状就是你摧毁实体经济。 是 引起大量商场零售的失业。 嗯。 你会阿里巴巴会在美国会制造100万个职位。是吧，啱吗？ 冇啊。 有冇咧？咁收尾佢乘機落台話，春因為反中加税，我取消，你取咩消啫？由頭到尾都空中樓閣嚟噶嘛？你哋呢啲網購支付嗰啲，一出世第一開始就係摧毀實體工呢個經濟嘅工作職位嘅。嘅第一源头啊嘛，呢啲同嗰啲 YouTube 一样嘅啫嘛， 系啊， 系嘛，咁呢个系咪双重标准啊？ 绝对双重标准、 啊。咁呢个系咪伪善啊？ 系啊， 啱唔啱啊？但系人哋阿春话，我想将工业复兴、生产业翻翻嚟，真系想年轻人，如果你肯做嘅，入翻工厂做。佢呢个努力有咩错啊？又系嘛？点解佢系罪人呢？ 嗱，喺广告翻嚟，我解答你啦，试下。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所以今次的选举呢就真的是斗比钱的。斗比钱的。2004年呢根据人民日报我引述你信不信一件事我讲引述人民日报同佢计数 ,2004 年呢美国总统选举呢是花了7亿 ,2008 年是10亿 ,2012 年的20亿 ,2016 年是66亿。根据美国无党派研究机构响应政治中心报告 ,2020 年大选总成本接近140亿美元是2016年大选支出的两倍多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政治选举。那有没有说140亿这么多等于1000亿 我引据是叫人民日报但肯定呢这个是历史上最贵的选举。而且呢是有大批的这个筹金啊，即筹翻嚟嘅钱 ，sponsor 系掟落去拜登嗰度。呢啲钱嘅来自边度？ 咁啊，当然系政，即系美国有佢哋嘅合法嘅捐款或者政党嘅捐献呢啲，但系咧来自当然就系、是、不同的企業啦，甚至有些人兩邊買的都不是只是捐一邊的。 你剛才說要講嘢，講點解你 哦，係頭先你提及咧，即係 Donald Trump 要將嗰啲生產線搬翻嚟去美國，依啲係左膠最害怕發生的事。 點解？ 因為佢哋唔想喺工廠做嘢啊！即係如果你崇尚依啲即係咁 liberal 啊，佔領華爾街式嗰種嘅極端啊，我講極端嘅左翼咧。呢種工廠式的生產 是他哋深惡， 係佢哋最痛恨的一種。 但係佢哋係社會主義者嚟嘅喎，佢哋係 Marxist 嚟嘅。 係啊， 馬克思是最尊崇啊無產者嘅喎，佢係最尊崇。喂，你哋左膠咧係列呢個五一勞動節為公眾假期嘅噃，點解你咁戰士呢個勞工？ 我又只能夠話係古典嘅，即係左翼。 又古典啊？ 係古典，因為依種係好遠古噶啦。但係而家依種極端嘅左翼咧，係、okay. 伸手攞錢啊！你知唔知？ 咁既然係咁，點解你能夠助引啊中國嘅廉價勞工血汗工廠係同你哋生產呢啲日常用品咧？ 嗯， 係咪你哋話 Black Lives Matter， 但係中國 Chinese Labour Lives 就 Don't Matter 咧？ 绝对是啦，梗系。 喂，你嗰啲厂搬去中国做嗰啲油牛仔裤啲漂染啊，喺中国造成几多河流污染同埋癌症村咧？ 冇错。 咁而家 Donald Trump 话要搬翻啲生产线翻嚟，你咪加啲环保成本咯。你而家唔系话要尊重地球啊、生态同埋呢个反暖化咩？咁点解你可以忍受啊，或者叫容忍啊？呢啲 T 恤牛仔裤喺中国去剥削同压榨？中国基层劳动人民的血汗，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种族主义？你自己就不做，但是中国那些呢一个月得千几蚊人民币那些做呢就天公地道，这个是不是 racism？ 甚至那些第三世界呢都有不同的，中国那些就不用关注的， 是不是包括中国是最大的嘛，我讲了其他都是的。 即系譬如话如果你 你话话喺度话话俾我听，叫 Black Lives Matter， 系咪火都嚟啊？系嘛？我就而家就话 All Lives Matter， including Chinese Lives Matter。 Chinese Labour Lives Matter 系咪？得唔得？一法西斯啊又举报啊又 冇啊！而家所以美国啊或者全世界都用翻 All Lives Matter 嚟反抗翻嗰啲 BLM 系嘛？ 因为 BLM 嗰啲咧其实唔系一个真正为咗种族嘅， 系当然唔系 背后除咗利益之外咧，根本就为咗系令到拜登选战里边赢。 系 先发动呢个运动。 今晚呢个节目，我希望咧，即系喺外国嘅香港华人嘅朋友听，系嘛？嗱，你话我哋讲嘢平唔平衡，系嘛？系咪好？系咪好 reasonable？ 嗯， 喺呢个问题，我绝对啊，系咪同情同支持中国嘅血泪老公？ 嗯 ，because I think Chinese lives matter。 嗯， 系嘛？系咪咁讲呢句就变咗法西斯啊？系嘛？系嘛？听晚十点。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